就遗失了你，却没遗忘最初打最美的心跳脉搏。你微笑的眼眸像梦境中的萤火，写满了有多爱我。可惜是 别叫